月亮挂天上，照得像说的话。刘成海， 刘成海， 刘成海。 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这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 不等山经过天小白，麝香夫人赶月归来，把日光画心上，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， 亮堂堂， 亮堂堂， 亮堂堂。 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。卷走这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 寻着你的路上风都停住，依然清晰看见你那坚强的脚步。如果天能留得住，如果地也能把你挽住，愿意就在这片雨水间长住。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 啊。